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45集，日常撞鬼小侯爷。喝了几杯参茶压惊，受惊过度的小侯爷也算平静下来了。原来后半夜的时候，庞玉起床上了趟茅厕，小侯爷睡得迷迷糊糊的，提着裤子从茅房出来，溜溜达达回屋。就在穿过院子的时候，他都走到院门口了，忽然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儿，于是他回头看了一眼，就见停在不远处五座房那个院子门口的那口十分高档的楠木棺材的盖子竟然开了，而且还是正在开的过程中。小侯爷当时整个人唰一下，脚底板冰凉，不过脑袋滚烫。与此同时，他就看到一只手从棺材里伸了出来，苍白的手一扒棺材边，随后腾一声，金善坐了起来。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庞玉此时就只剩下倒抽的冷气，没法子出气了，惊得直抽。金善的尸体坐起来之后就从棺材里爬了出来，然后往院子外走，就从庞玉的眼前走过，而就在跟庞玉距离不到三步远的地方，那尸体缓缓地转过头看了庞玉一眼。就在这一刹那，小侯爷发出了那一声惨绝人寰的惊叫，随后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迈的步子，连滚带爬就冲回院子来了。直到看到了跑出来的展昭和白玉堂，也算把都快窜到嗓子眼儿的心肝脾肺肾都吞回去。庞玉这一下非同小可，众人听了他的描述，觉得他也算不错了。他本来胆子就不大，还不会功夫，这换了第二个，没准当场就吓死了。公孙给他开安神的方子，小四子边给他灌参茶边帮着揉胸口，同时自己也吓得起了一身体鸡皮疙瘩。萧良听得直咋呼：“ 你是说那僵尸走的时候还看了你一眼？”“ 哎呀，是啊，这个小子不是嘴里含着什么那个什么神物吗？是不是起死回生了呀？哎呦，那张脸看着就跟活人差不多的，就是两只眼睛这黑洞洞的，然后这动作木头木脑的，绝对是僵尸的呀！” 众人面面相觑。这时欧阳和邹良都跑了回来，跟赵普说没发现金善的踪影。 这可是邪了门了， 有人走过怎么可能没人察觉？ 九娘去看天尊和阴侯，天尊瞌睡还没醒呢，阴侯也一耸肩，黑水婆婆捂着半边嘴霍霍了两声，悠悠开口：“ 死人的话就察觉不到啊。” 阴侯和天尊都跟着点头，庞玉头皮都立起来了。 怎么可能死人爬起来再走啊？ 难道没死？ 众人又去看公孙，公孙脑袋摇得波浪鼓似的。 不可能，死得透透的。 先不管他是死是活，如果他真是金善，你们猜他爬出棺材之后会去哪儿？ 众人愣了愣，随后异口同声：“ 金家老宅。” 众人一路赶往金家老宅，走到半路就听到一声惨叫传来，展昭就觉得这叫声有点耳熟，白玉堂也觉得似曾相识。等众人循着声音找过去一看，就见半路当中一个更夫坐在那里，张大了嘴，似乎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展昭和白玉堂一看那更夫都有点想笑，这就是之前被金家那个孙媳妇的鬼魂吓得半死的那个更夫老谭。如果论开封府最倒霉的人，除了庞玉之外就是他了。老头这会儿的状态比小侯爷还糟糕，指着前边结结巴巴：“ 金家少爷。” 展昭留下两个衙役照顾老谭，快速往金家老宅赶去。而此时金家老宅前的官差棚里，今晚轮到值夜的曹兰正打哈欠。大概也是因为无聊，旁边几个小兵围坐在一起，点着灯笼讲鬼故事，讲的那叫个凉风习习。 曹兰无奈地看着那帮年轻人，摇头溜达到官差棚外边，伸了个懒腰，准备活动活动筋骨。可就在他扬起脸伸懒腰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人正走进金家老宅被拆除的围墙，进入宅子。曹兰举着胳膊就愣在了原地，这身影看着像是个年轻人，不过引起他注意的是那身衣服，大半夜竟然有人穿着寿衣出来晃。他正想喊人上去查看，就感觉肩头被人拍了一下，曹兰蹦起老高，回头就想骂娘，不过一眼看到一身红色的官袍。 冉大人，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 曹兰微微一愣，立刻伸手一指老宅， 刚才好像看到个…… 曹兰话没说完，眼前嗖嗖两声，展昭和白玉堂已经不见了踪影。曹兰一头雾水，这时候欧阳少征也上来了，还没说一句话，就听到金家老宅里传来了一声惨叫声。官差棚里的士兵都跑了出来，正讲鬼故事那几个吓得差点尿裤子。 宅子里有人？ 曹兰一看士兵都在，巡逻的人马也刚刚回来，就摇头，同时困惑。 我说刚才那个人是怎么上去的？ 边说曹兰边眯着眼睛仰脸看那座老宅，看了一会儿之后，曹兰张大了嘴盯着高处的屋顶。 我是不是眼花？ 欧阳也看了一眼，皱眉，身后带着公孙赶来的赵普忍不住打了声口哨。 这大半夜的也太刺激了。 而此时白玉堂和展昭已经冲进了金家老宅，他俩进门的时候正好听到那一声惨叫声，于是跑了进去。跑到花园里，就见园中间躺着个人，正是那金善的尸体。此时金善的状态就跟之前在棺材里的时候一样，双手合握轻放胸前，神情安详，就是不腐不烂的一具尸体。 叫的是他吗？ 貌似不是。 展昭微微一愣，转脸看他，白玉堂伸手一指，展昭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扬起了脸，就见在金家老宅最高那座宅子的屋顶上竖着一根木桩，有一个人被木桩穿心而过，就这么挂在了上面，身形扭曲，像一只穿在了竹签上的虾，夜色勾勒出一个轮廓，异常的可怖。下面公孙直皱眉， 这款式的还有可能活着吗？ 你见过活的炸串没有啊？ 很快众人都聚集到了金家老宅的院内，地上一具尸体，天上一具尸体，尸体的样子天壤之别，不过诡异的程度则是不分伯仲。金善就那么躺着，感觉只是被从棺材里搬出来换了个地方摆放。公孙要去查看，赵普一把拽住。 谁知道他是死是活，没准还咬人呢，照我说砍碎了再说。 欧阳等人都点头表示同意，曹兰还蹦跶呢。 刚才就看到他走进去了，铁定没死。 他要是没死，砍死他不是杀人罪啊。 展昭也颇为无奈，总不能说人家起死回生了，跑回家一趟又倒下了就得碎尸万段吧。毕竟到目前为止金善没杀过人。当然了，如果上边那个跟他没关系的话。 那个貌似还在流血呀，要不然先弄他下来。 龙桥广眼神好，看了一眼指着屋顶上那位，赵普让影卫们上去将尸体连同木桩一起弄下来，下边众人则是查看金善的尸体。展昭过去摸了摸他脉搏，又测了测鼻息，最后索性扒胸口听一下心跳，抬起头，展昭眯眼， 这个绝对死了，根本没有理由是活的。 公孙也跑了过来，从药箱里抽出针来，在他几大穴位戳了几针，见没什么反应，就抬起头来摇了摇头。 死了，绝对，而且死了很久了。 会不会是归西宫之类的？ 赵普又问了一句，毕竟金善跑出来不止一个人看见了，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呢，难道真的诈尸不成？ 不可能，如果没有死，无论多高的内力，我这几针扎下去都不可能没反应。 那这次是怎么从棺材里爬出来，然后一路走到这儿的？ 不知道。 不如你剖开看看。 公孙犹豫了，金善的尸体保存得那么好，而且案件未明朗，贸贸然剖开，如果真的是活的，当然这不太可能。这边正纠结，那头隐卫们将尸体也抬下来了。赵普瞄了一眼尸体，微微的愣了愣。 衣服眼熟啊， 是大内侍卫的衣服。 死的是大内侍卫。 欧阳惊讶了，凑过去看，端详了半天，就见死的是个40多岁的男子，样貌已经看不出来。倒不是说被损毁，而是因为扭曲而显得太过狰狞，根本分辨不出原本样貌。装束的话，大内侍卫按照官阶不同都穿不一样的衣服，只不过白玉堂看了看伤口，公孙也查看了一下伤口。 他像是被人从高处扔下，正戳在了木桩上，然后死了的。 他是刚死，这木桩穿心而过，当场毙命没得救，凶手可能没跑远吧。 一众皇城军没认出这位大内侍卫来，于是赵普就让欧阳去找南宫来认人。白玉堂看了看尸体，有些不解地看展昭。 大内侍卫里有40多岁的人吗？ 展昭也觉得奇怪，回头看赵普。 我以为都是20出头的。 按理来说的确没见过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当大内侍卫的，基本到了30岁就换人了，没准也有几个例外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